Lesson 40 第四十课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大卫要回国了吗？ 大卫要回国了。 二，你要下班了吗？ 三，李医生下个月要休假了吗？四，他下个星期要出国留学了吗？五，飞机什么时候起飞？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六，火车什么时候开？七，电影什么时候开始？八，要下雨了吗？九，要迟到了吗？十，要下课了吗？